别再徘徊沉寂的心里，别再留恋破碎的回忆。大地迎春雷，抛弃你满腹的忧郁，缤纷的彩虹等着你。别再犹豫等待的辛苦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。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，耀眼的阳光迎着你。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隐瞒自己。你要寻觅亮丽的彩云。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隐瞒自己。你要寻觅亮丽的彩云。亮丽的彩云，别再犹豫等待的辛苦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。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，耀眼的阳光迎着你。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隐瞒自己。你要寻觅亮丽的彩云。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隐瞒自己。你要寻觅亮丽的彩云，亮丽的彩云。 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爸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，哭了笑了。